汉书卷八十，轩辕六王传第五十。孝宣皇帝武南，许皇后生孝元帝，张婕妤生淮阳献王亲，魏婕妤生楚孝王敖，公孙婕妤生东平司王宇，荣婕妤生中山哀王敬。淮阳献王亲，元康三年立，母张婕妤有宠于宣帝，霍皇后废后，上谕立张婕妤为后。久之，常议霍氏欲害皇太子，乃更选后宫五子而谨慎者，乃立长陵王婕妤为后，令母养太子。后无宠，悉欲见，为张婕妤罪幸。而献王壮大，好经书法律，聪达有才，帝甚爱之。太子宽仁，喜如数，赏硕皆叹献王曰：“真我子也。”常有意欲立张婕妤与献王，然用太子起于微细，赏少一以许氏。即即位而许后已杀死，太子早失母，故服人也。久之，上以故丞相韦显子玄成杨狂让侯兄，精明性高，称于朝廷，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，欲感遇献王，辅以推让之臣，由是太子遂安。宣帝崩，元帝即位，乃遣献王之国，使张婕妤已卒，献王有外祖母，就张伯兄弟三人遂至淮阳见亲，折受王赐。后王上书请喜外家张氏于国，伯上书愿留守坟墓，独不喜。王恨之，后伯至淮阳，王赐之少。伯言：“负债数百万，愿王未偿。”王不许，伯辞去。令帝光、孔云、王玉大人议谢，伯欲上书为大人起骸骨去，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伯，伯喜，还书谢，为单于圣称誉王，因言：“当今朝廷无贤臣，灾变朔县，足为寒心。万幸贤归望于大王，大王奈何恬然，不求入朝县，辅助主上乎？”使帝光、朔睡王宜听伯计，令于京师水用事贵人为王求朝，王不纳其言。后光欲至长安，辞王，复言：“愿尽力与伯共为王求朝。”王即日至长安，可因平阳侯。光得王欲求朝与，持使人遇伯，伯知王意动，复魏王书曰：“伯幸得肺腑，朔尽于侧，未见省察，北由燕赵与巡行郡国，求幽隐之事，闻其有四先生者，善为司马兵法，大将之才也。伯得夜见，常见进问 武帝三王究竟要道，卓尔非世俗之所知。今边境不安，天下骚动，威此人其莫能安也。又闻北海之滨有贤人焉，累世不可待，然难治也。得此二人而见之，公亦不细矣。伯愿持息以此复助汉籍，吾财币以通显之。赵王时业者持牛酒黄金30斤烙帛，帛不受，复使人远上女聘金200斤，帛未许。会得光叔云大王已遣光熙，与伯并力求朝，伯自以捐弃，不意大王还意反意，结以诸言，愿杀身报德，朝事何足言。大王成次咳唾，使得尽死，汤禹所以成大功也。四先生蓄积道术，书无不有，愿知大王所好，请得折上。王得书喜悦，报帛书曰：子高乃性左顾存续，发心恻隐，显至诚，纳以家谋，欲以治世，虽意不敏，敢不欲意。金钱有私，为自高偿债200万。是时伯女婿经房，以名义阴阳得幸于上，朔召见言事，自谓为石显五路冲宗所排，谋不得用，朔为伯道之。伯常欲狂耀淮阳王，即聚祭房诸所说灾异及召见密语，持与淮阳王以为信验。诈言即见中书令时君求朝，许以金500斤，贤圣治世，改律功而不计费，昔与治洪水，百姓疲劳，成功既立，万事赖之。今闻陛下春秋未满40，发齿堕落，太子幼弱，宁人用事，阴阳不调，百姓极易饥馑，死者且半，洪水之害待不过此，大王蓄欲救也，将彼功德何可以乎？伯已与大儒之道者为大王为辩一奏，臣安危指灾异，大王朝见，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，上必大悦。事成功立，大王即有周绍之名，携臣散王，公卿辩捷，功德无比，而梁赵之宠必归大王，外家亦将富贵，何复望大王之金钱。王喜悦，报帛书曰：乃者赵下指诸侯朝者，寡人惨然不知所出。子高素有严染之姿，臧武之志，子贡之辩，辩庄子之勇，兼此四者，世之所显，既开端序，愿足成之。求朝亦是也，奈何行金钱乎？伯报曰：以许时君，须以成事。王以金500斤与伯。会房初为郡守，离左右，显俱得此事告之。房漏泄省中语， 伯兄弟挂误诸侯王，诽谤政治，狡猾不道，皆下狱。有司奏请逮捕亲，尚不忍治法，遣谏大夫王俊赐亲喜书曰：皇帝问淮阳王，有司奏王，王就张伯朔为王书，非毁政治，谤善天子，包举诸侯，昌饮周汤，以产祸王，所言尤恶，悖逆无道。王不举奏，而多与金钱，报以好言，罪至不赦。朕侧眼不忍闻，魏王伤之，推原绝本，不祥自薄。为王之心，非同于兄。依照有司务治王事，遣谏大夫俊深谕朕意，师不云乎？敬公耳畏，正直是语，王其免之。俊谕旨曰：礼为诸侯致向朝聘之意，盖以考礼一德，尊事天子也。且王不学师乎？师云：彼四于鲁，为周氏府。今王舅伯朔为王叔，所言悖逆。王幸受诏册，通经术，指诸侯名誉不当出境，天子仆妇得不于朝，而田有伯言，多与金钱，与相报应，不忠莫大焉。故是诸侯王获罪京师，罪恶轻重，纵不服诸，必蒙谦削贬黜之罪，未有惮疑者也。今圣主赦王之罪，有连王失计忘本，为伯所获，加赐喜书，使谏大夫深谕致意，殷勤之恩，岂有量哉？伯等所犯恶大，群下之所共攻，王法之所不赦也。自今以来，王无复以伯等类心，勿与众弃之。春秋之意，大能变改。亦曰：借用白毛，无咎。言臣子之道，改过自新，结己以成上，然后免于咎也。王其留意甚戒，为似所以悔过异性，色重则成厚恩者，如此则常有富贵，社稷安矣。于是淮阳王亲免官其首，谢曰：奉藩无状，过恶暴烈，陛下不忍治法，加大恩，遣使者深谕道术，守藩之意。夫念伯罪恶尤深，当服众诛。臣亲愿悉心自新，奉承诏册，顿首死罪。京房及伯兄弟三人皆弃世，妻子喜鞭。至成帝即位，以淮阳王属为叔父，敬宠之，异于他国。王上书自陈就张伯时事，颇为右贤等所亲。因为伯家属喜者求还，丞相御史复和亲，前与伯相谓私书，旨意非诸侯王所宜，蒙恩勿至，事在赦前， 不悔过而复昌饮，自以为直，使藩臣体不敬，上加恩，许王还袭者。36年薨，子文王玄嗣。26年薨，子隐嗣。王莽时绝。